然后就是降一点，不需要那么高。 好， 嗯 ，WY。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That's good. No problem. Lily.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You 不是鱼 ，OK， 是 you。 不是鱼 鱼对。 但是这位也是老同学了啊，老同学。 You don't want to 发成鱼鱼， 不能鱼了啊。 对。 睡莲。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We， 你这个 why 发的 we， 你这个是咬着牙齿发这个 e，所以这个一定要张嘴 why。 Jenny。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完美 ，Jenny， thank you。这个 why 好 ，perfect。 老师都说了啊，完美。Rose Dream。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Box 不是 bowl， 啊，成了盒子了。 对，是 box。 Barry Q。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刚刚这个是三角的音 ，box。OK， 不是 box， 三角的音要练习。刚刚这个再听一次可以吗？ 好。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不是这个，下一个。 好。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Okay, you 要放松一点的撅嘴，你现在鱼这样，后面变成鱼了，你的舌头不要上去，是 you 是靠嘴唇发的。 扬帆远航。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ucks? Okay, all 有一点 all。就是有点哦的英文，你撅嘴了，还是要控制，不要动嘴唇。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提的哈，所以发音方面还要再继续加强练习哦。 加强，加油！ 今天课堂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本周的发音就到这儿。我们一会儿节目花絮中呢，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大家的问题，好吗？好， okay. 在这里感谢恒恒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祝老师、 okay. 教师节快乐。 好，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就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the Olympics？ 为什么长沙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墨，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China。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